以撒以亚先知书第四十八章。雅各伯家，请听这话，你们以以色列的名字自称，出自犹大之后，奉上主的名字起誓，又称扬以色列的天主，但都不是出自诚心诚意。虽然你们自称是出自圣城，依赖名为万军上主的以色列的天主，那过去的事我早就预言过了，由我口中所发出的也叫人听见了，转瞬间我行了那事，那事也就成就了。因为我知道你是顽固的，你的颈项似铁杠，你的额是铜制的，为此我早就告诉了你，在事未发生之前我就向你说明了，免得你说是我的神像行了这事，是我雕刻铸成的神像命定了这事。你既听见了，也看见了这一切，难道你们不该作证吗？如今我要宣布心事及你不知的隐秘事，这些事是现今而不是从前造成的，是今日之前你从没有听说过的，免得你说看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从来没有听过也不知道，也是你的耳朵闻所未闻的。因为我知道你好背信叛逆，你实在可称为胎生的叛徒。但是为了我名的缘故，我暂缓发怒，为了我荣誉的缘故，我抑制了我自己而没有消灭你。看啊，我只是锻炼了你，有如银子在患难的炉中磨练了你。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，我必要去行。我岂能让我的名字受亵渎？我绝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别人。雅各伯啊，我所召叫的以色列啊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那位，我是原始，我也是终末。我的手奠定了大地，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，我一叫他们，他们就一同出现。你们都集合起来听吧，邪神中有谁预言了这事呢？我所爱的必实行我的旨意，攻击巴比伦和加色丁的苗裔。只有我，只有我预言了这事，召叫了他，引导了他，使他所行的道路顺利。你们走进我前，听这话吧。我从起初就没有在暗处说过话，从实现之时起我就在那里。我上主现在即要施行救援，你的救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教训你为你有益的事，引你走当走的道路，恨不得你一向听从我的命令。那么你的安乐将似江河，你的幸福将似海淘，你的子孙多如海沙，出于你身的苗裔多似沙粒。你的名字在我前绝不会抹去，也绝不会被删除。你们出离巴比伦，逃出加色丁吧，你们要以欢乐的呼声宣告此事，叫人听见，传布到地极，说上主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伯。当上主率领他们过旷野时，他们并不觉渴，因为他使水由岩石中流出给他们喝，他分开了岩石，水就涌流出来。上主说，恶人绝无平安。